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We are on lesson 25 today. 今天我们来看的是 lesson 25, 也就是第25课。我们仍然是活用特殊疑问句以及一般问句。特殊疑问句或特殊问句就是把疑问词放在句首的这种问句，而一般问句呢，就是可以用 yes 或者是 no 来回答的问句，用 do 啦 does 啦，还有一些助动词 will 啦 can 啦，那么等等这样开头，还有 be 动词开头的You are 变成 are you, you can 就变成 can you, 别忘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再做这个复习，原因就是期望大家能够把这些问句以及它的一些句型呢记在脑海里头，将来呢脱口而出就可以问人家一些问句啊。现在我们就来看，这是 Paul 跟 Peter 这之间的对话。Paul 我们把它翻成保罗，Peter 翻成简。好，我们就来看他们两个对话是怎么说的。我先从头到尾念一下，让大家知道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里面一些句型怎么样使用。 Hi Peter, How's it going? Not bad. How about you? I'm fine, thank you. By the way, it's my birthday todayCan I treat you to dinner this evening? Sure. It's my honor. I'm glad to hear that. When will I pick you up? How about 6 o'clock? It's a deal. See you then. 就那么简单。一开头 Paul 讲了 Hi Peter. 这个 H-I 啊，可不要念成 he 啊，要念成 hi。 打招呼的用语 Hi Peter.还好吗？接着说 How's it going? 你好吗？一切都还不错吧？ How's it going? 我们学过的是 How are you? 你好吗？可是除了 How are you 以外，还有 How's it going? 还有好多其他的用法，但是我们今天教的是 How's it going? How 是如何， It 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生活是进行 going 就正在进行，好 go 加了个 ing 来表示正在进行的如何啊，就是你一切都还好吗？ How's it going? How is it? 但是把那个 is 跟 how 中间加一撇，就变成 how's how's， 那个 how 代表如何，一切，这个 it 就是你的生活，就是一切，一切都还好吗？一切进行都还不错吗？所以跟着我念一下 ，How's it going? How's it going? 那个 go， 然后加了个 ing， 是 going， 不要念成 going， 不是 going， go， go 是嘴巴已经变成 go， 呜出来之后再来一个 ing 的时候呢，会变成 wing， going。Going, how's it going? 好，记住这样念 ，How's it going? 这样念 ，How's it going? 回答的时候 ，Not bad. 99%大家都会说 Not bad, 还好啦，就是还不错 ，Not bad. 当然也有人可以讲说 Very good, 很棒，甚至有的讲是 Very well. 都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们讲 not bad 是最常见的回答。这标准的英文要用 well， 就是 everything is going well。Well 是一个状语，是用来修饰 going 的。但是不晓得怎么搞的，那个外国人呢，他就讲 very good， very well。语言是他们的，这个 very good 在语法上来讲它是有毛病的，但是老外啊他管你的，他是不管语法的，所以人家怎么用我们就跟着这么讲学。所以我们通常是用 not bad 啊，一切都还不错了， not bad。 好，至于说语法又是没有毛病，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到达讲解语法很细的这种地步，先不要了解，我们先就跟着这样念 not bad。 以后听着人家讲 how's it going， 回答 not bad， 还不错。 how about you， 那你呢？ how about 也就等于 what about， what about 就 how about， 两个都可以。我们就这个刻意就是指的是谁呢？四川人讲话，两国都可以的啊，两个都可以的啊。How about you？ 那你又如何呢 ？About 就是关于你 ，How 是如何呢？就你又怎么样呢？也就你也好吗 ？Paul 就回答了，他不用 Not bad， 他讲 I'm fine， thank you， 我还好啊。Yeah, 我还可以啊，所以这个 how about you 在这边等于 how are you， 那你怎么样 how are you 这样子，或者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我还不错谢谢你， fine 就还不错。好，接下来就说了 by the way， by 的按照 the 就这个 way 方法，按照这个方法你可以千万不能这么翻译哦，就跟按照这个方法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就相当于咱们中文讲的两个字，对了，转移话题用的，对了，顺便一提，这四个字叫顺便一提，两个字叫对了，这要我来选呢，两个的说法都对，中文翻译都对，可是我还会选对了，是转移话题用的。比如说我们大家所有同学要好好努力读书啊，哎，对了，老王，你刚才说什么东西啊？是不是要送一碗面来啊？好好好，大家快送来啊！继续，同学，继续说，除了用功读书以外，还要好好努力的干什么呢？做作业啊，然后呢，把这个地板呢，扫干净，别忘了才能够放学哦。哎，对了，老王，面送来了没有啊？转移话题用的这种 by the way 这样用法，好。对了 ，It's my birthday today. Today 就是今天，那是我的生日。那个 it is 就是那是我的生日 today。那你会说了，我不要用这个 it 可不可以？不用也可以啊。那你就直接把 today 当主语 ，Today is my birthday. 今天是我的生日。birth 生日啊，加个 day， birth 代表出生，有了 th 所以舌头要吐出来， birth， 舌头是上齿跟下齿咬的舌头，轻轻咬，不要用力咬，咬会很疼哦， birth。 好，这个在英文里头啊，有人讲话的时候有这个毛病，就舌头全都吐出来讲的，这个叫 lisp， L-I-S-P就是大舌头发音。小森姓福，名素宗，家嘛住在上海。上海你们提过没有？这个时候呢就叫做 lisp。 好，这个 th 叫他发的时候发的非常准，他不管讲什么时候舌头都吐出来，这个就叫做 th 这样声音。 It's my birthday today，或者是 today is my birthday 这样子。好，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教过今天是星期几啊？还记不记得怎么说的？ What day is it today？ 今天是星期三 It is Wednesday today 你看这个句型又来了同样的你可以讲是 Today is Wednesday 所以我们都教过了这个 It is my birthday today 这个 It 代表时间是我的生日这个时间 It 就是指的今天今天的时间是我的生日那么所以它固定就讲 It is my birthday today就好像 It is Friday today 今天是星期五一样交完的东西不要还给我你也可以说 Today is Friday 两个说法都可以好接着他就这样说了 Can I treat you to dinner this evening 这是用 Yes No 回答的问句我可不可以啊 Can I 就是我能不能够啊 Treat 就是我们讲的请客请你招待你 to 后头一定要加个 to a movie 去看电影 to dinner 去吃晚餐 this evening 是三个音节好像是这样讲 evening 可是这个字要特别记住实际外国人他不会讲这 evening 他变成两个音节 evening那个 when 就不见了 evening 念快了就变成 evening this evening 他说今天傍晚时分 evening 通常是下午六点到了九点左右这个时间都叫做 evening 当然也可以讲 tonightTONIGH 那通常就是比较晚上了那八点呢到十一二点了这样子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 evening 是比较早一点的晚上好好不好啊 Can I treat you 不要念成 treat 叫 treat E 的音一二三四的 E treat Can I treat you to dinner this evening Sure 就是那当然可以啊 It's my honor 这是我的荣誉或者荣耀我很光荣您过生日要吃饭还请我还记得我所以这个女孩子呢 Jane 就很客气 Sure It's my honor 光荣就这是我的荣耀好 Paul 一听了就很高兴了 I'm glad to hear that 就是我很高兴 glad 是放的是一个形容词所以前面的 am 不要翻成我是它不要翻出来我很高兴 to hear that 为什么高兴呢能够听了这样的事情听了那些话 that 就指的你刚刚讲的 it's my honor 那些话我好高兴你这么讲听到你这么讲我好高兴 when 这又变成了特殊问句When will I pick you up? 所以不能讲 When will I pick you up? 声音不能上扬 When 不要念成 When 好这个 H 的音它不见了叫 When 在美式英语叫 When will I Will 跟 I 就产生连音舌头 Will 就将要我将要何时来接你呢开车来接你 Pick you up Pick youpick you 合在一起产生连音 pick you up pick you up pick you up when will I pick you up will I 就变成 will I 来那个音连在一起 will 跟 I 所以这些连音平常你就要我教的时候你就要把它记起来真正碰到老外他们也是这么讲的 when will I pick you up how about 6 o'clock你看怎么样啊 How about 又出现了这六点钟如何呀 How about 6 o'clock 6就是六 o'clock 点钟六点钟怎么样啊那指的是晚上啊就这么定好 Paul 就讲 It's a deal 一的音啊，像 treat 对待那个字请客那个字 deal因为有个 L 所以舌尖往上提 It's a deal 就这么定 See you then. 就是看到你 then, 就是那个时候看到你就是那时候见。也是可以翻成待会儿见到时见。好我们就讲到时见到时候见面这样。See you then, then, 就是那个时候也是指的是六点钟。See 就是看见 ,you 就是你。就到时见到时候见。你看这是不是非常实用，每一个句子呢都是精心设计，希望大家都能够记起来。但你这样就可以就记起来了吗？不，还没有，现在跟着我来一起念。Hi, Peter. How's it going? Going, going. 不要念成 going, 那是 Chinese English, 中式英文。Going.再来一遍 How's it going? 一切还好吗？ Not bad. 还不错啦。 How about you? 那你呢？ I'm fine, thank you. 我不错，谢谢你。 By the way, 对了，It's my birthday today. 今天是我的生日。By the way, it's my birthday today. 再来一遍。By the way, it's my birthday today. 很好。Can I treat you to dinner this evening? Can I?Treat you to dinner this evening. 这是 yes, no 的回答的问句，所以声音要上扬在句尾的时候。Can I treat you to dinner this evening? 不要念成 evening, this evening, this evening, evening, evening, 变成两个音节。Sure, it's my honor.Sure, it's my honor. 当然，这是我的荣耀。I'm glad to hear that. 听到你那样说，我好高兴。I'm glad, 不要念成 glad, 要 add 音，嘴巴更扁，更宽扁。I'm glad to hear that. When would I pick you up? 我什么时候会来接你啊，将来接你啊。When would I pick you up? Pick somebody up 就指的是开车来接某人。How about 6 o'clock? How about 6 o'clock? How about 6 o'clock? 6 o'clock, 连音 6 o'clock. 6 o'clock. It's a deal. 就这么定。It's a deal. 到时见。See you then. See you then. 现在从头到尾跟着我同步的啊，一起来这样念一下。Hi, Peter. How's it going? Not bad. How about you? I'm fine, thank you. By the way,It's my birthday today. Can I treat you to dinner this evening? Sure, it's my honor. I'm glad to hear that. When would I pick you up? How about 6 o'clock? It's a deal. See you then. Mírala, cómo se agita, cómo pide más. Fuere de nada.